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留学时间，我是主持人瑞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英美教育的张浩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又见面了，因为这应该是第四次给大家分享留学的经验了，非常荣幸。 好，欢迎张老师。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针对大家近期特别关注的这个早申请的一些结果哈，跟大家来进行分享，也特别请张老师呢来为大家解读一下哪些人、哪些孩子适合去早申请呢？这些成功的孩子又有哪些特点呢？这个我们在一开始哈，先请张老师跟我们简单的来科普一下这个 EAED 这个早申请的一些概念和它的区别。 好的，其实实际上在美国申请本科的时候，我们会常见到很多缩写，它会有 EA 有 ED 或者叫 REA 或者叫 RD、那它区别分别是什么呢？我们用一个比较浅显易懂的分析它。第一个 ED 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我们的第一志愿，或者叫做优先录取。那它的意思指的是，如果我们学生申请了这个学校的 ED， 那基本上他录取了我们就必须去，那其他的所有学校就相当于申请作废了啊，这个叫 ED。 其实我觉得像咱们中国高考里边的这个提前批志愿， 对， 有点这个意思， 有点那个意思，对，没错。那 EA 呢，实际上指的是优先申请，它的优先申请的截止期其实也会跟 ED 比较相似，一般是十月中下旬、十一月中下旬这个区间段。那它的这个优势是在于 EA 的话不限制学校申请数量，我们可以申请很多所 EA， 只要你的成绩在比较时效性比较强的时间段拿到比较高分了，那只要有 EA 的学校都可以申。那它录取了之后，您是有选择性的，可以选择去或者不去，不会受到强制的限制，这个是 EA。 其实从它的这个名字里叫 Early Decision， 它就是一个相当于做了一个决定哈， 没错。 那个 EA 呢、 Early Action， 是一个 Action 而已， 对，行动， 行动。 但还有一种概念呢，个别学校包括耶鲁，但这个学校不是特别多，它会有一个概念叫 REA。 什么叫 REA？ 实际上它的意思我们可以把它相近成 ED，指的是我申了他的这个 EA， 如果被录了，你也需要就是相当于强制入学这种方式的。但是这种是很不常见的一种表达方式，只是说个别学校有。那在整体的申请来说，如果有 ED 的学校就基本上不会有 EA， 如果有 EA 的不会有 ED。 是这样。那我们根据这个今年哈，看到很多媒体也都在关注，哪些孩子在这个早申请的当中取得了成功啊，得这个录取到了很好的学校，大家也都在看哦，来自哪个学校？尤其是我们北京地区，很多人看啊，是北京都有哪些学校，哪个高中？有些孩子录取了，哎呀，这些孩子很让人羡慕。我们也常说这是别人家的孩子，就是很优秀。那么这样的孩子，我们其实可以看一下他们在张老师这个工作中，应该也是遇到成功的一些学生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些孩子的成功的经验。 是这样啊。首先第一个，因为一般时间节点的话，其实我们所谓的早申请，很多家长会认为是在十月中旬或者十一月中旬，这个时间段过了其实就来不及了，但不是。其实在美国也有 ED2 或者叫 EA2， 这都有这样的学校，都有。 是， 我们指的是第二轮的 ED。 还有第二轮， 这个也是对很多学生家长不太了解的，会认为早申就是十一月这一轮，不是。其实 ED2 的时间一般会在十二月中旬到一月初，那这个时间其实都快跟正常轮申请截止签日期吻合了。有的家长会认为只有在十一月份考出分才能申 ED， 并不对。很多 ED2 或者 EA2 在一月份甚至都有前三十的学校去可以接受的。 是他的第二轮，还是说他本来就晚呢？ 他的第二轮，我们叫做 ED2。 或者 EAR、嗯、就是它的第一轮可能在11月中旬， 嗯， 第二轮有可能在1月初或者1月中， 嗯， 但不是每个学校都有，但是 30% 的有 EAED 的学校都会有 EAR 和 EDR。所以从第一个我想先说的是，时间上我们并不是必须赶10月11月这个 ED1， 有一些学校的 EDR 我们也可以选择。像我们今年就有一个学生，他第一轮了一个 ED 的康奈尔，但成绩不是，就是 SAT 最后没刷出来，然后 ED 第一轮拒了，然后康奈尔拒了，然后但是在 ED 的政策上，如果被 ED1 拒了，你有学校 EDR 你还是可以再申 ED 的。 哦， 那所以 EDR 我们就申了一个排名前20的文理学院，孩子顺利录取并给了半奖， 这个语言成绩就合格了， 这就合格了，对。所以实际上我想说的第二个概念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一个学校的 ED1 拒了，也可以再去申不同学校的 EDR。这些概念、 这个是要换一个学校的， 对，需要换一个学校，同一学校一年只能申一次，对。 嗯嗯， 但是很多家长会认为啊 ED 申完一个拒了就不能再申了，其实也不是、很多学校也可以接受。如果还有一个也还认为不错的心仪的学校，可能没有 ED1 这么喜欢、我也可以把它当成 ED2 再去申 ED、我一年申了两次 ED。 哦，是，您这样说是、大概还有 30% 的这个机会， 对， 30% 的学校都有 EDR 啊、所以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常见的申请的技巧。很多家长可能就会认为那优先录取只能申一个，申完以后就不想了、但不是，其实还有第二次的 EDR 机会。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然后我们再说说一般申 ED 的这种学生一般的要求和条件、 是什么样的孩子、 像我们今年像纽约大学的 ED 是比较早放榜的，然后纽约我们申到了两个学生，基本上托福都是在105以上的这个水平线的，那 SAT 的话基本上在1450到1500以上，那同时申有的学校我们也需要看他申的具体的学院，比如说纽约大学，如果我们选的是它的商学院，那它的可能1550的 SAT 才差不多，因为它的商学院的平均录取难度会远远高于其他的，比如说文理啊、教育啊、政治啊、工学院等等。 也就是说它的语言成绩是要求高的， 综合的这个硬性的我们 条件也要 多 高一点， 对对对， 嗯， 所以这个申综合性大学的 ED 也需要看它到底是哪个学院。但如果我们很多学生为了先进到这个大学，我们可以选择 undecide 就不选方向、我们先进到他综合性大学的文理系、就是我不说文理学院，因为我怕跟文理学院去闹混、就是综合性大学的文理系、那这样的话录取率的基数会远远高于一些具体的学院、那一般这种分数会比常规的申学院还能降，托福一般降不了太多，但 ICT 能平均降下去50分左右、 那这样的话就是入学之后再去， 对，因为本身美国大一大二都是公共课的阶段、然后你是有时间和机会再去刷自己的 GPA， 然后大二结束大三结束之后转到更好的学院去进修具体的课程的、 所以这也是算是一个小技巧捷径， 对，没错、那一般来说这个硬性指标达标之后，我们申请前30的学生的 EAED 的话，那还会配着一些比较强的软性素质、那软性素质我们一般分成两大体系，一个体系我们叫做学术类的软性素质，那这块包含的是 AP 课程，很多是 AP 就指的是美国大学先修课，就是 AP 课程的话，它实际上如果说我们把它放到软性素质里归纳会更准确一些。那一般 AP 的话建议学生如果申请前30考4到5门左右的 AP， 那如果要考尽量奔着满分去，而别为了去考的数量多。 它有一个具体的指标，比如说至少要考几门， 一般的话2到3门就可以、 就可以了， 对，你不提交都可以、但是我们先说常态，如果说它能作为一个加分的项目来说，最好提交4到5门，那尽量每门将近5分的满分是最好的啊，如果你有那些门可能考到3分4分，甚至你都别提交了、 对对对 对，是这样的。 您刚才说这个按照一个软性的条件， 对， 因为不是强制的一个要求， 因为其实是这样，我们一般申美国大学分成硬性素质和软性素质两部分、硬性素质实际上指的就是托福、SAT 或者 ACT， 这些都是归纳成硬性条件。那软性素质呢，实际上越申请前30的学校软性素质会越重要， 要求越高， 因为基本上中国孩子的 标化考试的成绩都在这个水平线上了。 嗯， 那其实拼的就是软素质了。 嗯，除了刚才您说的这个 AP 课程之外， 嗯， 然后其实还有很多学校的这种下校啊， 是什么 下校 啊？夏令营吗？ 不是夏令营。 嗯， 对，您这个其实说法特别好，就是很多家长会说下校啊，夏令营吗？然后语言课吗？都不是。 嗯， 其实我归纳的啊，美国的下校会分成四个类型。 嗯， 第一个类型呢，就是纯语言类的下校。他也没有强制的语言要求，然后我们去申他的课程，然后暑期的时候比如说去各大或者去宾大这种顶尖大学的语言中心去读一个多月的语言课程，这是语言类的下校。他对于申请大学过程中比如说我高一初中的学生可能去学一个会有更有帮助，因为对于语言提升有环境更好。 初中高一啊，就是比较 学语言的早期阶段。 嗯， 那第二类下校更多是机构去创办，或者说一些旅行社什么去做的，更多是属于拼个课程，拼一个旅游，拼一个校园游，这种凑在一起感觉上好像挺高大上，但实际上并不是真正学术类的下校。 嗯，那个是可能时间会短一点，或者是 三周左右到四周，也不会特别短。 嗯嗯， 那还有一类呢，是属于也是属于拼凑的，但是它会稍微拼得更学术一些。比如说像他们会找一些顶尖大学的一些项目，或者说聘请一些之前的教授， 嗯， 开几门相关的课程。那在这个大学比如说哈佛，我租一个教学楼的教室，租个宿舍楼，然后学生在这边上学，体验真实的哈佛的感受。 嗯， 但是他的学分学术的东西跟哈佛大学并没有什么关系。 嗯嗯，那这些都是主要是语言方面的。 其实这些实话实说都是偏商业为目的的下校。 是。 那所以一说下校，我们家长其实最重要的是擦亮眼睛。在这个留学的行业相对来说信息还是有一些很不对等的因素在。 对对。 所以很多东西其实我们要去分析它到底是干嘛的，而不是光看名字，或者说去问一些这种真正的专家老师去给他把把关。那我说这类下校呢是第四类，是最推荐去申顶尖大学甚至你想去申目标学校的学生去申的下校。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像我们今年就有一个学生已经就是高二了，然后是人大普高的，但托福考得非常好，裸考108，SAT 1580，然后 SATR 还在刷。那他的想学理工类，那我们去给他申的下校包括了肯塔基梅隆，包括康奈尔，包括约翰霍普金斯，包括 Berkeley，包括佐治亚理工，包括安娜堡，这几所学校。 那这些学校您刚才说这个下校是学校， 他的下校指的是 学校下属的 学校下属的你高二以上的学生才能申请的，并且要求托福100分以上，需要提交推荐信、个人陈述、简历，就跟你走一遍大学申请一样，而且你有很大的拒签概率，就是被大学拒录。 嗯， 然后如果录进去了，你是跟当地的一些大一的学生在一块儿去修暑期的这个课程，可以修1到2门，去修的是大学的专门的课。 而且这个学分将来是， 而且这个大学的学分，举个例子，比如说，因为美国的4.0制就平均分4.0嘛，如果你达到3.6、3.7以上的分数，你去申各个大学都是很有帮助的。然后同时你要申这个大学会有更大的帮助。 啊，就是说在这个学校读的这个下校，如果去申别的学校 也 是认的， 有帮助。对， 嗯， 因为它证明了你在海外的美国的顶尖大学的学术的这种环境下的一个学习水平和能力。 嗯， 然后同时的话，因为它一般下校我们都申前30，所以它的相对来说给分的含金量也比较高。 嗯， 那我再往深层说，还有一些学校的这种学术下校，还有一种更有特点的，很多老师和学生也都不知道，我们叫做 Pre-EA 或者 Pre-ED 的 Placement 下校。 嗯， 这个什么意思呢？ 嗯， 它指的是这个下校是专门为了去申我们学校 EAED 的学生去开设的学术下校。 嗯 ，Pre-ED、Pre-EA 的 Placement，就是说，如果这个学生像我们今年那个孩子，目标就奔着卡梅去的，卡梅就这样的，叫做 Placement 的 EA 下校。它指的是就是因为那个卡梅是有 EA 的优先申请嘛， 嗯嗯， 所以如果你要申我 EA 的优先申请，那你再去读了这个下校，如果成绩达到 3.6、3.7 的分数，修到2门以上，那你申 EA 都有很多的加分。 嗯，那这个录取的要求 其实是一样的，就是我说的学术下校要求都是同样的标准，只是有一些学术下校去提供针对申大学的这种 EA 下校，会更适合我们。 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刚才张老师所提到的下校是作为提升自己的这个录取几率的一个学术的方法， 算是我们叫做软性素质的学术部分。 嗯， 那其实后面咱们还要接着说软性素质的活动啊， 嗯， 比赛啊这部分。 像这部分可能大家平常说的也比较多，接触的可能更多一点。 会更多，就是或者说这种咱们这么说，这种项目会在国内的中介机构里推的会更多一些。 是的， 对 是的、嗯。 但真正其实核心的东西在学术上很多，也在推，但是它会存在这样那样的小的猫腻和陷阱，所以我。为什么学术的我说了这么多，就是因为我要让家长去分辨哪类的才是最好的。而其实因为现在我们很多，我见到非常多的家长，这个是后面我可能会说，其实今年做了很多美高的和国际中学的深大学的学生，可能有80%的学生家长都是奔着前三十去，但是在初步沟通的时候我就认为他并没有前三十的素质。 嗯， 所以我跟他说一句话，你就去做减法。其实这是一门学问，就是在信息非常爆炸的时候，就是你会发现这个家长会转了7-8家、10几家机构，每个人都会拿出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项目， 给您各种方案， 对，各种方案，各种包装， 是不是就来肯定您这孩子有希望申到这些前三十？ 但是实际上咱们必须擦亮眼睛，我申前三十的大前提是托福105、SAT 1450到1500、SAT 2甚至可能考两门的大前提是这样，当然 GPA 必须3.7、3.8，是这样的成绩。 嗯， 如果我们并不是一个学习上特别轻松就能刷到这样成绩的孩子， 嗯， 其实我们要跟家长说的是做减法，这个是很多家长去，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人的心态就是说，别人家孩子有东西，我们家孩子可不能落下，别人同学干的事儿我们也得干， 家长就是这样的。 对，是的，但是我就是这些事儿是有用，但是适合这个阶段的你们家孩子吗？ 嗯， 如果说 对我们所说这个申请学校里边这个适合太重要了。 对， 嗯， 因为如果说这个孩子像我说的那个孩子似的，比如说我现在在做的11年级了，裸考108，那我给你疯狂的加背景活动， 嗯， 甚至我们还安排一些比赛的科研活动，像包括甚至跟麻省理工的教授，我们安排计算机物理类的这种暑期的这种的帮助教授去做科研，甚至教授能给到推荐信，这个都特别特别好，非常高端的背景提升。但是如果你这个孩子是属于我已经10年级了，或者高一高二刚开始，托福可能刷了2-3次还80分呢，对不起，什么都给我停止，就考试。 嗯， 因为我们见过太多学生花了很多很多钱，什么东西都抓着，什么都没够着。就是你有活动，但这个活动确实是你独一无二别人没有的吗？并不是。因为既然能把这个活动推出来给别人，能给 A 也能给 B 也能给 C，所以它并不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东西。 嗯，所以说就是先看孩子他本身的条件，硬性条件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水准， 对， 然后再去提升。 对，或者说我们在一个规划中，要先按所有的这些软性素质的点在什么时候切入，是要结合他考试到的一个成绩节点，我们再去切入这些的软性的活动和下校这些活动给他去做，而不是我一味的宣传的，如果你不做活动，考试考到100多分、1400多分，你也申不到前50。真不是，你有这个分，你活动是零，你也能申到，但你什么都弄，你最后考试也没考好，成绩也并没有这个突出，同时你背景活动也没有特别独特，反而没用。 嗯，所以先把成绩这个硬性指标达到。 所以很多家长说，哎呀，留学怎么尤其本科的这么贵呀，还没出国先花出去50-60万。其实并不是，也并不需要这么贵，而是针对性的，到底你孩子适合做什么，而不是什么都要抓，而是有选择性的抓。 就是这时候就需要家长去帮助孩子理性的选择。可能看上去很多项目是宣传的很好，或者说很有帮助，但是对于自己的孩子要去选择哪一个，这个提前做功课， 是不是 对于家长来说其实还挺难的。 非常难，就像其实我们在装修一样，因为你不懂这个行，就算你赚了一年的建材，你可能也只能比价格。但真正的工序施工什么东西你还不懂，还是不懂。所以说还是找一些相对来说可能经验更丰富的老师，可能多比较一些，或者说跟老师沟通，看看他对于这个留学的了解的深度，然后对于他自己这种项目的一个判断。当然还需要家长去多把关吧。 对，其实家长自己也要做很多的功课。 对， 然后就像您说的，再去 多问多学，然后多思考，然后做一个选择。 对， 好，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一部分呢，是张浩老师跟大家分享的关于早申请当中怎么去提高自己的这个胜券，提高自己的这个录取的一些技巧。那么关于本科的这个第一轮的申请，刚才说到了这个提前的时间所做的准备，那其他的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特别注意的事项提醒大家吗？ 本科的早申请，实际上我还想说一句话，就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适合。而且并不是我们所有的孩子都必须申 EA 或者 ED。也不是说 EAED 结果就会特别好，并不是。其实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今年也做了三四个有国际学校的这些学生，国内的国际学校的。其实他们自己都会有这个老师去推荐去申请，但后来在做的过程中会发现，哎呀，我太牵扯精力了，或者老师可能就是大波轰。但其实语言成绩托福比如说并没有达到100分的成绩， SAT ACT 并没有特别好的时候，你申 EAED 第一个没意义，第二个反而你申 EA 的时候，其实这个时间段是11月中旬，你其实还有两个月的时间去刷分。但是为了申 EA 耽误很多时间。 对，举个例子， 嗯， 我那个孩子托福当时找我们的时候是91，然后ACT 是27，然后当时想去申比如说像布兰迪斯啊、波士顿啊这种学校的 EAD，然后当时我就说你别申，因为你现在这个分真的申了是白申。但是你两个多月的时间，然后其实我觉得你还有潜力，然后我们去规划了两次托福和两次的 ACT 考试，那刚刚新的托福又刷到了101整，那这个分儿你去申正常轮的波士顿大学希望还是 OK 的。但如果你要是之前那个成绩去申了 EA 可能很快就拒了。 所以说把有效的时间用来做有效的事情了。 对，所以并不是所有人其实都适合 EAED 的，也要看你在 EAED 的节点上你的成绩是否满足这些好大学的条件的同时，是否在一个有竞争力的线上。 所以说不能着急，不是说录取了越早批就是越好的一个结果。 对， 另外还有我们有些听众很关心，那到底刚才张浩老师提到说有这个国际学校的，有这个美高的，还有普通的学校的，那么在读中学的时候，他如果想目标是本科的时候出去留学，那么在读中学的时候他在选择的时候也会纠结，我上一个普通的咱们国家的这个公立的高中，还是我必须得去上国际学校。 对，您这个问题其实也挺好的，因为有很多家长也在问到。其实这块我们去看看几点吧。第一点，首先是国际高中跟普高的区别在于哪儿？就是实际上国际高中的课程体系，很多学校会更偏重于海外的这些高中的教学体系了。所以它对于学生的启发性思维，那对于语言的早期介入，甚至他们会提供托福和这种ACT 的课程会更早一些。这块其实对于学生来说可能更快的去接触到美国的考试，他的准备周期会更充裕，或者说一些软性的活动会伴随着考试去做，就是他会更有这种国际化的这种深大学的这种概念性的这种的课程体系在里头。那但是国际高中也要分，因为有一类学校可能相对来说门槛相对较低的，那他们可能更多的学生说白了生源素质也不是特别好。 明白。 其实我更建议如果真的升国际部的话，也是要考分的这种顶尖的普高的国际部，那他们的生源的水平和学习能力，因为其实这么大的孩子咱们还要考虑一点，你升学是升学，但是你这三年跟谁作为同学也很重要。 您说的是普高的国际部？ 对。 嗯， 我觉得他们普遍的申请的这种水平和条件会相对高一些啊。当然最近这几年一直普高的话也有很多特别特别好的学生，这种学霸级的学生其实也在出现，像我之前就是刚刚说到那个人大的孩子，他就是普高的，他也做了很多活动和比赛，而且他的数理化的成绩会更扎实。 对， 会比这种国际部的课程的数理化学得更深。所以见仁见智，我觉得并不是说哪个好哪个不好，而是看咱们孩子更适合哪类课程。如果咱们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学习能力特别特别强的孩子，并且他在 普高的课程体系中有很强的这种学习和研究性， 嗯， 那我觉得普高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 嗯， 而且还有一种就是如果这个孩子以后想去做研究型的专业， 嗯， 那其实普高的课程的前瞻性反而会帮助到他大学类的课程的提升， 嗯，其实好，其实他这个课程学习的时候更扎实的话，对于他以后上大学以后， 对对对，会 打一个很好的基础， 没错， 嗯， 那如果这个孩子是属于相对来讲性格上更外向一些，或者说可能我们在课程体系上更适合这种启发性学习，而不是纯的背诵式的学习方式， 嗯嗯， 那可能国际学校的课程体系会更好一些，或者说家里中这种环境相对也是更国际化的一种环境， 嗯， 也更适合孩子去读这种国际中学，但是更建议还是属于普通高中拿考分考上去的国际部。 嗯嗯嗯，您说到这儿，其实大家应该都可以理解了。 对， 嗯，是的。好，那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当中呢，就是请张浩老师来跟大家特别分享了关于早申请这个阶段对于学生基本的要求啊，还有什么样的孩子适合去早申请，以及软性和硬性提升的方面。那非常感谢张浩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留学时间，谢谢您。 嗯，不客气，谢谢大家。 嗯，再见。 你在哪一刻觉得父母真的老了？ 当我发现我爸爬山爬得没我快了。 当我发现抽屉里茶几上摆放着他们不同的药品，但我毫不知情。 当我发现我妈需要越来越频繁的染发来遮盖越来越多的白发。 当我发现我问到这个问题会不禁心酸起来。 父母养我们长大，让我们陪父母变老。 蛋蛋戴着墨镜去超市，蛋蛋妈说： 你能看清你买的啥吗？ 我现在红了。自打参加了北京电台2018年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脱口秀达人征集活动，好几万粉丝给我点赞。 下载火山小视频 APP， 点击北京电台脱口秀达人活动专区，秀出你的脱口秀，还有机会赢取新春红包。今年春节就听你的。